金呗。 145面， 啊， 倒数第四行。我们讲经文呢，先念几句，啊，对一对几方。儿时，观世音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意念我习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是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”从这个地方起。那么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本子经文不分卷啊。那么在一般的经本呢，这是第六卷的开端啊。前面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楞严经的精华就在这一卷啊。那么这一卷里面呢，包括了啊，三大段。第一段呢，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念的啊。那么这一章啊，可以说是讲到修楞严大定啊，一个最好的示范啊，最好的示范。大势至圆通章是其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之基，所以呢是特别的一章啊，不按顺序的啊。如果按顺序啊，这个大势至章啊是根大啊，这七大里头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这个见就是根啊，是根大。那么它应当啊要排在弥勒之前啊，弥勒是十大啊。那么这个顺序颠倒呢，就是说它是特别方便。那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，这是六根里面啊，在四科七大里面呢，应当排在第二位啊，眼根接着就排耳根，他排在最后啊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显示呢，观音菩萨这个修行方法了，最适合于娑婆世界的众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的，跟我们地球是志同道合啊！啊，观世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名气这么大啊，是家家观世音啊，户户弥陀佛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是有原因啊，我们与观音菩萨的确志同道合啊，他的这个修行方法最适合于我们啊。那么这是第一章啊，观世音菩萨他怎么修成佛的啊，这个是提供我们修学最好的要领。那么第二个大段呢，就是文殊菩萨简玄圆通。 啊，这一章也很重要。二首五位菩萨所说个人说他的修行的方法，啊，文殊菩萨带我们来选择，啊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代表我们来选择，啊，他所选择的呢，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，啊，这是他选择的，带我们选择出来的，啊，这个第三段呢。是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戒律的一门啊，真是这一卷经啊，是戒定慧三学都有了啊。耳根圆通章这讲定学啊，这个文殊菩萨节选属于慧学，后面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呀是戒学。所以过去我在香港讲楞严经的时候啊，遇到海仁老和尚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啊。海老在香港啊，人家称他为首楞严王啊，这是一生呢专攻楞严啊。我去拜访他，我们讨论这个楞严经啊，那么他特别给我说明啊，这个第六卷呢是楞严的精华啊，楞严的精华。纵然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时间读全经，能读这一卷呢就够了啊，读这一卷就够了啊。所以说这一卷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我在香港呢，没有把楞严讲完啊，也是讲了两个段落啊。在九龙所讲的呢，就是讲到前三卷，正好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一段啊。那么以后在香港光明讲堂讲的呢，就是第六卷啊，就是讲的第六卷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也是把楞严经的精华的部分呢给讲出来了。那么希望诸位同修啊，对于这个这一卷经啊，要特别的留意啊，特别留意啊。将来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啊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都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因为经典里面所讲的都是属于原理原则啊，可以应用在任何一个法门上。那么尤其是修净土啊，观音世智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，啊，好像一个学校一样，如果阿弥陀佛是校长，就是观音菩萨就是教务主任啊，大势至菩萨是训导主任，就是这样的性质啊，所以非常之重要啊，特别是净土法门的相应。那么这是把第六卷的大意介绍给诸位啊。那么我们过去也曾经将圆音法师的注解，这个单单第六卷啊，我们好像曾经印过两千本的单行本啊，而都送的差不多了啊，好像这个地方剩下来没有几本啊。你看我们道场讲经做经本用啊都不够，所以我们依旧啊还用这个大本子。那么这个本子啊，有许多同学们都有啊，所以自己啊可以多多的研究研究注解，那么再到讲堂来听讲呢，你这个收获自然就不一样了啊。那么先看啊，这个现在给诸位来讲这个经文啊。二十，这是指大势至菩萨说他所以得到的因缘，就是 念佛圆通章，讲完了以后，这个时候，啊，这就轮到观世音菩萨了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即从做起，我们现在在此地简单的把这个菩萨的德号给诸位介绍一下。这个观音观啊，观呢就是观照的意思，音是音声，音声呢不说听而说观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我们接触这个生尘不用耳识而用闻心，这就是观照啊。因此观照这两个字千万不要误会，哦，只是眼根对色尘，这是观照。那你把这个意思就解释得很狭义了，很窄小了。六根对六尘都叫做观照，只要你舍是用根，用根呢就叫做观照。这个用根呢是用根中之心啊，用根中之心，而不是用根中之识啊，要晓得这个道理。所以前面这个24位菩萨啊，无论是他从根上修，从尘上修，从识上修，乃至于从七大修啊，他能够修到楞严大定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无一不是用的观照的功夫啊。而到这一个段的时候，观世音菩萨才给我们点出来啊，给我们点出来。所以这个25圆通章前面24章说的都简略，这一章说的就特别详细啊，经文也特别长，可见得它的重要性啊。观音这两个字是圆悟圆印的德号啊，圆呢就是本源，所以说圆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本来就不迷啊，啊，正如同啊佛在华严圆觉会上跟我们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圆悟就是本来悟啊，本来就感应，叫观音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名号是我们自己信德之号啊，是我们自家信德之号啊，真是人人都是观音菩萨，人人都是观世音佛啊，哪个不是啊？虽然说是，可是我们的信德现在不显啊，这个不显是迷了啊，啊，迷了之后，嗯，不能够显示出来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如何使我们本有的信德能够显现出来。 这个是学佛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啊。所以学佛跟世间所有的学术不相同啊。为什么呢？目标不一样，所以他的方法就不相同啊。如果学佛的人也用世间做学问的方法，那就错了，所得到的结果啊是世间的学术要是清凉大师讲的话呢，增长学见啊。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清凉大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啊？佛学的目的呀，是叫你明心见性的啊，不是叫你呀懂得什么，知道些什么啊，你能够说得出些什么，不是，这都不是他的目的啊。目的是明心见性啊，所以这个佛这个目标与世间做学问的目标不相同，它的方法当然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第一句从名号上就显出来，是叫你要悟啊，是叫你要相应啊。这个应就是相应啊，相应梵语就叫做于切啊，于切就是相应的意思啊。在华严经里面境界呢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。啊，所以这是信德之称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再说观啊，刚才跟诸位说过，观呢是以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起观照的作用。像这个心经里面所讲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了啊。我们今天的见不到五蕴皆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用分别见，我们不是照见啊，我们是妄想见，所以见不到五蕴的真实性。这就是我们不开悟，不能见性。病根在此地啊。那么这个是说到一尘了义修学的道理啊。观音菩萨的法门所以能够契合于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，文殊菩萨说得好啊，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，那就是娑婆世界众生啊，不是讲少数，讲大多数的，就一般讲少数的那个例外不说，耳根对立啊，你叫他看他看不明白，哎，他能够听得明白，耳根对立啊。观世音菩萨修行这个方法，他就是用的耳根，所以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对立，正好跟他呢是相应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圆印的意思啊。但是观世音用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 啊，我们我听到声音呢，用耳识，所以迷惑颠倒啊。观世音菩萨呢，用闻心，用闻心呢，就叫做观照。识是迷，这个观呢是悟，所以这个里面呢有迷悟不同了。前面有座位啊，前面有座位，那么在此地啊，我们要把这个闻这个意思说一说。你看我们中国古人造字，这个闻呢，门字里面一个耳朵，你们想想这个意思啊，这个耳朵就像个门一样，音声呢大到耳朵，这叫闻。可见那闻的本意呀，是我们耳根接触深沉，接触音声，这叫闻，是讲戒词啊。啊，那我们讲听，听什么？听就是这，这是耳识，耳识起的作用。啊，虽然听清楚了，识是迷暗的，迷在深沉里面。直知其事，不大其理呀、啊。这是方法。菩萨不一样，菩萨这个耳根一接触音声，啊，这个闻了怎么样呢？他不用耳识，啊，他用闻心。用闻性闻一切音声呢，不但是一切事通达，决定没有差错，而且大理啊，理是什么呢？理是一切万事万物的理体。四相上虽有，理体上是清净寂灭。啊，所以一接触啊，它是立刻就明了，性相不二，性相一如啊。如果我们从色相上来说，相与无相不二；从音声上说，有声无声不二。啊，因此，他一切了然，在一切境界相里面呢，决定没有曲折，没曲折。我们对于这个一切境界相是不了解其理的，以为这个相是真实的，错认了万相，在这个一切境界相里头生染着之心。这是错误的根源。所以这个观呢，我们简单可以说啊，耳根接触音声叫闻， 一接触啊，通达其事理，就叫观啊。而这个地方特地取大理啊，理是甚深之理呀、啊。我们今天科学哲学里面所追求的啊，一切这个宇宙万有的根源啊，本体理就是本源，就是本体啊，从本体一直到现象，一刹那间的时候全都通达这叫观啊。啊，所以通达呢，哪有不自在？观世音菩萨是观自在嘛？啊，对他自己本身来说自在。啊，他自在从哪来的？自在从观照来的。啊，那么我们称观世音呢，这是讲啊，他的这个从他修学方法上建立这个名号啊，他是用这个方法啊。讲观自在呢，是讲他得的受用上建立这个名号。那么观世音呢，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救苦救难啊，隐身有这个意思啊，见到一切众生苦难的隐身，就寻声救苦，才有这个意思在啊。但是这个意思是隐身的意思，它的本意呀，就是观世音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，这是我们要讲的。这个音声不说听，而说观啊，观者能观之智。我们要是以天台大师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以静三谛啊。啊，你想到一静三谛呀，当然你就马上就想到了啊，必定是用的一心三观。而一心三观呢，是能观之智；一心一静三谛是所观之境。能观与所观不二，这就是入境车。如果能观之智、所观之境还是二，还不是一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在解悟，你没有能够证入，不是你自己经历，必须能所是一，心静不二，这就叫证入。这个证入啊，在禅宗里面讲就叫见性。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四十法印讲入法界，入就是。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能所不二，心静一如，这个是如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开始如呢？圆教初住就开始如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要是一如这个境界，你最低限度圆教初住菩萨啊，地教就是初地菩萨。那么你们大家听了之后也许会问呢，就是我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办得到呢？啊，你要问我，我可以答复你，有此可能啊，有此可能。 为什么不做肯定的答复呢？肯定决定在你自己啊，你自己肯干呢，那就决定可能；你自己不肯干呢，是你自己放弃了你的机会呀、啊，啊，是你自己舍弃了。那么好，我们很具体的给注射呢，这个世就是世间，因就是因生，耳根所接触的世间因生，就是菩萨修行呢所观之境。刚才讲了，就是一境三谛，他用的什么呢？他就是用的因生，就在这上做功夫。那诸位要晓得，这上做功夫啊，功夫不间断啊。你要说是我们在眼根上用功夫对吧，它会间断啊。为什么呢？眼根你见到前见不到后，啊，所以你这个做功夫的时候功夫不圆满了。你这一睡觉眼睛一闭了，前面也看不见了，那么换句话你的功夫就间断，耳根不间断啊，能听到这边也能听那边啊，能听到上面又能听下面，他没有障碍。睡了觉了，人家叫你一声也听见，他也不妨碍啊。你比你睡觉了，人家写你的名字，写三个大字给你看，看不见，你不会醒来啊。哎，那大声叫你一声呢，哎，你就醒来了。看睡觉的时候耳根管用，眼根不管用啊。所以耳根所具足的功德是圆圆满满的啊。前面讲过一千二百功德，圆圆满满的，他是讲从四方讲了，这一这个意思后面有啊，到这个文殊菩萨拣选圆通的时候再给诸位细说，圆满功德啊。那么这个办法呢，就是一心三观。就是天台大师所讲的一心三观啊。那么天台大师发明了一心三观了与楞严经修行的方法，特别是观世音菩萨耳根这个办法了，的确很相应。所以智别大师在世的时候啊，就是外国出家人到天台山来拜访他，啊，听到他讲的这个修学法门，非常赞叹，啊，认为他所讲的这个法门呢，与西土啊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讲的方法很相似，所以才知道有个《楞严经》。啊，那这个故事前面讲过，此地不要重复了。那这个世间呢，再给诸位说，这个世间在佛经上讲呢有三种啊，就是有三类呀。第一种呢叫气世间，这个气世间呢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环境啊，我们医保的环境啊，所以像风的音声、雨的声音啊、流水的声音，那么这个都是水气世间啊。甚至于像这我们现在所用机械化的声音，都是水气世间啊。那么这个是一类，所以这个音声呢，一天到晚都不间断， 你要是以这个为境界来关照的话，你的功夫不简单啊，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啊。佛经里面讲起始间非常广大啊，从我们现前所接触到的，一直到我们所接触不到的啊，一个经里面讲的啊，菩萨的净土，诸佛的净土啊，像《弥陀经》里面所说的，所谓是凡圣同居处啊，这是我们现前这个环境。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长吉光土，都叫做起始间。那么这个是一大类。第二大类呢，叫做有情世界，也叫做众生世界。啊，那么这个众生是专指有情众生。啊，有情众生包括哪些呢？包括这六道的凡夫，啊，从天一直到地狱，这是六道凡夫啊，啊，他们所发出来的种种音声。也是没有简单。我们先说这两种，这个音声呢，从哪里生出来的？前面七大了，我们只讲了一种，其余就略掉了。注意自己细细一看，你就明了了。是。如来藏中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寻夜发现啊，啊，因此你要会听音声。不比听人的音声呢，大自然的这个音声一听，就晓得这些众生他们的状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呀，一报随着正报转啊，一报是正报变现出来的。我们这个中原法会刚刚完，每一天念地藏经，地藏经前面引用华严经第四经里头一段话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啊，所以这个气世间种种音声就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啊，自心清净变现出来，这个因自然是和阳，自性要不清净变现这个声音就这个噪音呐 啊，这是粗糙啊，静是心变，所以静也需要心转啊，这个就是说是大离啊，一闻到这个音声呢，你能够通达这个道理啊，哦，原来是我们如来藏中啊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心应量，寻夜发现，这么一回事情啊，你这一通达，你这个心不清净 不会为外面境界转了。你要是不通达这个道理啊，你就会随着这个境界转。人家说几句恭维你的话，喝药就是眉飞色舞，高兴得不得了了，骂你几句啊要哭半天。那为什么呢？你不懂这个道理，心随境转，苦不堪言的，这个太苦了啊。本经前面佛讲过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。那么佛与众生差别地方在哪呢？一个是被境界转，一个是转境界啊。那个能转境界的他大理呀、啊，不能转境界的不大理，不大理的人就为境界所转。啊，那么你们如果再念念古书啊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啊，到其他的国家去游览一下啊，看看听听他们的说话，听听他们的唱歌，他这个国家的兴衰就完全了解了。他从哪里了解的？他从音声上了解的。你看看是这种学问多大啊，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心声 啊一个国家的存亡啊，就国之存亡，家之兴衰啊，你个人的一生的成败不必问了，听听你的音声就晓得。这不是神话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而我们怎么，我们没有这修养啊，没有这个本事，而这个本事的确是我们的本能，本能失掉了啊。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前清好像是清朝中叶啊，有一个医生啊，这个医生非常高明啊，他看病啊，听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就能断定你呀、啊多少年之后啊，你会害什么病？这个东西说起来太奇怪了。啊，看你有十年以后、二十年后、三十年后，你会得什么病？叫你要小心。啊，这个要给外国人讲，外国人不会相信。简直变成神话了。啊，其实我们想想，有道理。啊，这个是心思即细，观察入微呀、啊。他从经验当中得到。啊，你比如一个这个老手，这个机械师，啊，你像修理这个汽车的机械师，啊，那个汽车又没有打开，你只要一发动，他一听音声，他就晓得哪个地方螺丝松了。啊，你在跑多少里的时候啊，哪个地方会发生故障，他就晓得。他为什么说他听多了，他有经验啊，哪个地方说有一点点毛病，他是音声就不对啊，我们听不出来，他听出来啊。那么这个说起来大家相信啊，的确这些这个机械老手他真的有这个经验啊。因为从前这些将军啊，他在战场上久了，一听到枪声他就晓得是哪一种形式的，多大的口径他就知道啊，知道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还是敌人使用啊。那么我们平常一个人听不出来啊，你听那个音是枪的声音，你晓得它是什么形式的枪啊，听不出来啊。经验丰富了 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，不是神话。那么第三种呢，叫正觉世间。这个正觉最低限度，我们要算到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须知佛以上的，啊，我们叫做至正觉世间，也就是十法界里的这个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。